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情人歌梗是这首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伟基情， 爱情的意思就是一段相爱的感情，无论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又或者是亲情，甚至乎是友情，我们都可以用爱去代表。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钟至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在这里，祝你情人节、元宵佳节快乐。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2月14日新增1347宗个案，约2000宗初步确诊，居家检疫4317人。 三岁女童及三名长者危殆，医管局优先安排长者、儿童、重症患者入院。 接种科兴最低年龄由周二起降至三岁。 拜登普京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未有取得突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新冠病毒个案方面，连续三日多过1000宗啊！寻日就1347宗，咁啊，大约有2000宗嘅初步阳性。公营医疗系统都即系见到话出现一啲供不应求嘅情况啦。医管局而家就话咧，系数以千计嘅病人咧系未入院嘅，咁啊，染疫嘅人数已经严重超出公立医院可以应付嘅容量。隔离设施饱和，寻日就宣布优先有三类嘅人会入院嘅，包括就系话。將一啲隔離病床啦，留俾一啲病情嚴重啦。另外第二類就係長者，第三類就係一啲兒童嘅患者。話會咧係大幅減少一啲非緊急服務啊。至於一啲年輕啦、病情穩定啦、病情輕微嘅確診咗嘅病人咧，就呼籲佢哋耐心咧係留家等候，會盡量咧電話支援等等嘅。小朋友嘅感染方面咧，喺第五波疫情咧，係相關嘅數字都睇到話，8300幾宗個案入邊，有大概4%咧係4歲或者以下嘅。見到有報道啦，包括《星島日報》都提到話，繼之前咧有一個4歲嘅小朋友確診去世之後咧，有另一名嘅3歲初確嘅女童咧，都係話係而家個情況係危殆嘅咁。打針方面，科興嘅年齡咧就進一步下降，政府會宣布話3歲或者以上都可以係打科興啦。咁就聽日即係15號開始係生效嘅，咁就可以預約。點睇而家小朋友即係感染嘅情況咧？都有小朋友感染之後出現一啲比較嚴重嘅情況，甚至懷疑因為個病毒咧係死亡懷疑嚇。咁啊點睇18723D118723D1？電話旁邊咧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亦都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教授，想同你讲下有关于儿童嗰方面啦。睇唔睇到呢一波嘅疫情，其实小朋友感染嘅情况系严重咗，或者感染之后出现一啲重症嘅情况系严重咗，同埋点解嘅咧？又 咁呢样嘢咧，都使到我哋即系好忧虑嘅。咁头先先生都讲咗咧，而家新增个案大概有4% 系4岁以下，咁正正就系5岁以下啲细路仔系未得打呢个疫苗。咁当然。我哋知道中学生打疫苗嗰个进度都比较满意，而家第一针都去到87%，咁当然第二针就都系得5-6成松啲到咁样。咁所以我就好开心，即系政府会咁快决定，即系将科兴能够去到3岁就已经可以打。咁但系呢个政策啫，咁点样落实先至一个重中之重。咁所以就好希望虽然幼稚园同埋小学都仲未开学嘅。 咁我諗有關嘅當局都應該組織，如果冇人力嘅話咧，就係、是私人執業嘅同事啦，即係尤其是兒科醫生係打慣針嘅，或者其他退休護士等等，都能夠去到幼稚園同埋小學去做呢、這個外展打針嘅活動，要盡快去幫呢班小朋友打針。咁佢個病情比較嚴重，呢、這個就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打針係未到位。咁當然亦有其他啲可能性嘅，咁亦有一啲只不過係猜測，但係都有啲數據支持，就係因為過去嗰兩三年，因為我哋要新冠疫情啦，或者之前啲社會嘅問題，使到我哋啲細路仔係翻唔到學啦，冇活動啦，咁因為咁樣樣咧，就使到過去嗰三年基本上喺個社區裏面咧係冇嗰啲所謂病毒喺度流傳緊，又似。是譬如我哋有四種我哋叫做人類嘅冠狀病毒嘅，咁叫 HKU1 啦、OC43，咁嗰啲如果喺頭嗰幾年感染到咧，佢其實都有一種叫交叉免疫嘅，咁啊使到後邊四五歲之後，佢哋就係碰到呢個新冠都可能會有一啲所謂跨越式嘅保護能力，咁正正係呢頭嗰三四歲嘅細路仔，因為過去嗰三四年係冇。在这个社区有这些病毒的传播，而使到他们有这种这样的所谓教育，使到他们有这个抵抗力，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另一个可能性呢，也因为小孩的体积小，气管窄，很多时候很多病毒在这些小孩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虽然是上呼吸系统，就是因为他们的上呼吸系统那些所以管道都比较窄，鼻喉咙啦，嗰个气管等等，咁我谂综合好多原因啦，冇打针啦，或者佢系真系系过嗰三四年冇呢个病毒嘅流转，使到佢哋冇一种教育啦，使到佢哋冇呢种跨越式嘅抵抗力啦，再加埋佢哋个体质各方面气管窄，咁从而咧就使到而家我哋真系好担心五岁以下嗰啲细路仔基于呢几个原因会系有比较重症咁样样，因为。都好罕見，點解會咁急嘅呢兩個細路仔？咁當然要排除其他啲可能性，因為如果你喺咽喉度揾到呢個新冠病毒，你其實你都一定要排除其他可能引起細路仔有咁快嘅猝死或者咁重症嘅其他原因。你排除咗嗰啲原因之後，再加埋又好確切喺譬如如果即係過身嗰個小朋友好不幸啦，當然咁今日就會做呢個法醫官。會去做解剖啦，做其他嗰啲檢查。咁如果佢全身都有擴散性嘅新冠病毒，咁應該就肯定係噶啦。咁都要排除其他原因，因為係有一啲免疫功能缺陷嘅細路仔咧，都因為佢嗰個叫做一型嘅干擾素係有缺陷嘅。咁因為佢有缺陷咧，就係第一線嘅保護力，因為佢嗰個特異即係抗體或者 T 細胞未出之前，就要靠呢一個干擾素第一型去保護佢哋嘅。咁如果有一啲細路仔真係好罕有，但係真係有發生嘅呢啲就原發性嘅免疫功能缺陷。如果佢真係唔好彩有呢一種咁樣嘅病嘅話咧，佢基本上頭嗰幾日佢個病毒量會係增加得好犀利，亦係會有擴散。咁呢一個咧就係過去嗰一年咧，即係香港有參與一個世界性嘅組織去研究點解有咁嘅重症。咁所以我諗我第一樣嘢就要呼籲啲家長唔好恐慌先。咁死一個細路仔都嫌多啦，咁我哋一定要揾出個原因，究竟係咪有其他啲好罕見嘅病啦？係咪有其他啲都同新冠冇直接關係？只不過佢係我哋英文叫 die with not die from， 係因為有其他原因死亡而啱啱佢又係碰到新冠，亦冇喺身體度擴散。咁呢幾樣嘢咧都要好仔細嘅研，即係我哋叫唔好話研究啦，即係要去篩查。咁然後咧就俾翻公眾知道，等佢哋唔好恐慌。Okay. 而我哋唯一能夠做到就係要快速增加呢個打針嘅速度、okay. 力度。 教授，我想問清楚，頭先你話過去嗰三四年，即係講緊喺疫情之前有啲停課嘅時候，都令到有啲病毒就係、是，但唔係講緊新冠病毒嘛，即係其他病毒嘅冇感染到嘅時候，導致啲小朋友而家感染到新冠病毒嘅咧，佢哋成個抵抗力都會低咗。嗰一種嘅病毒係啲咩咧？你講緊 係？是啊，因为我哋新冠即係新型嘅冠状病毒，即係话有啲係旧嘅冠状病毒啦，咁旧嘅冠状病毒而家喺人类度每一年都会感染嘅，就有四种嘅，咁头先都讲咗几种啦，一个叫 HKU1， 即係香港大学袁教授嗰边发现嘅叫 1， 咁有啲叫 OC43， 有叫 NL， 嗰个呢喺荷兰发现，咁有四种 是舊的人類的冠狀病毒是在這麼多年來都有流在人類都流傳的了、okay. 通常就是五歲之前感染，五歲之前感染的時候他們都是有一些病徵的，感染完之後呢他就有很好的 T 細胞，因為他那個抗體很快就沒有了，所以到五歲一到一百多歲那些人呢都會不停感染到這些我們叫人類的冠狀病毒，從而呢再刺激激活回他的抗體或者 T 細胞，但是完全沒有症狀的。咁而家我就好希望呢、這、一个或者好多科学家啦都好希望呢个新冠病毒呢都会循住呢四隻好旧嘅人类冠状病毒个轨迹慢慢就变咗做呢一种咁嘅普通嘅人类冠状病毒嗰种创伤性。只要係头个即係整体人类都有一种抵抗能力先，咁然后到时就会大概係咁。我哋呢叫交叉免疫，即係你感染过呢四隻人类嘅冠状病毒，你就会激活咗你嗰啲 T 細胞，唔係靠嗰、那个抗體嘅，係個 T 細胞個交叉免疫，因為你個佢唔同啦，但係個 T 細胞佢其實都係有一種咁嘅交叉免疫，雖然唔係話好高，但係都會幫輕嗰個病情嘅。 嗱、教授，我想問以你所知，而家除咗嗰、那個過身嘅四歲男仔之外咧，另外有一個三歲嘅女仔咧，都係初步陽性嘅，有啲報道話佢係要用到人工肺嘅。據你了解，而家呢一個女仔嘅情況係點樣㗎？ 咁我諗確切嘅呢就最好都係由醫管局發言人去講啦，但係因為我兒科醫生，咁我亦係琴日一朝早六七點就已經知呢、這個就對心裏面就好閉翳，咁都有參與某一個程度上嗰、那個意見啦，叫做咁佢其實個情況真係比較差，暫時都唔係用人工肺，咁因為有其他啲即係原因嘅，因為喺文獻上呢有一啲新冠病毒咧都會使到啲瘦仔係會抽筋等等，因為琴日大家都可能喺報章度見到呢個瘦仔其實入仁安啊、威爾斯嗰陣時係好快惡化，因為有抽筋等等，咁變咗新冠病毒其實都會引致有腦炎嘅，咁瘦仔嗰個病情亦會好急速啦嚇，咁當然頭先亦提到一啲免疫功能嘅缺陷啊等等，咁亦有文獻上係話係可能都會引致。即係譬如流感啊，都會引致呢個腦炎咁樣，咁呢啲全部都有待驗證。咁我覺得就唔方便講得太過即係 specific 啦，因為否則都對病人不敬，對家人不敬。咁我諗全香港人都好傷心啦，基本上。 我想问而家咧医管局都话安排儿科病人咧入院咧系有个难处嘅，咁有个讲法就系话系咪因为即系如果小朋友要去入院嘅话，要儿科病房嘅话，要全部嘅家庭成员都系一齐去要送院，而个小朋友唔可以系单独入院，系咪你听过都系有个咁嘅情况嘅？如果咁样嘅话，系咪即系宁愿应该系个儿童都照单独入院个安排，可能总好过咧？呢个喺而家即系医院话即系供应爆煲嗰个情况， 是啊，其实即大家都听到啦，医管局个医院嘅床位基本上已经系超负荷噶啦。咁你谂下，如果4% 系四岁以下，咁系四岁以下吓，或者五岁以下啲细路仔，咁佢系真系幼童嚟嘅。咁如果突然间有一个好熟悉嘅家庭环境，去到一个陌生，同埋全部都系着晒保护衣、戴晒面罩啊、goggle 啊，咁佢咪觉得佢真系去一个好得人惊嘅环境。咁莫講係一個即係點樣講啊？冇病嘅細路仔啦，如果有一個有病嘅細路仔見到咁嘅環境，只會更加加劇佢嗰、那個病情嘅。因為我哋都明白細路仔要復原咧，係要靠好多方面啦，當然有藥物啦，有其他嘅支援。咁但係佢個心安即係心安嘅意思咧，就係佢覺得佢係受保護嘅，有安全感嘅，佢熟悉嘅家長或者爸媽啦，最主要係喺身邊呢、這個咧係點樣去醫護一個兒童係重中之重，咁所以我哋喺兒科病房嗰、那個容許家人陪伴，都同大人科係完全唔同，佢哋可以24小時陪住呢個細路仔。咁以前喺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就唔識得呢一樣嘢，咁所以好多啲細路仔比較重病入咗醫院之後，雖然醫好咗，但係佢個心理創傷係極度嚴重，要過好多年先至會好，個後遺症亦係頗為嚴重。咁如果我哋淨係因為用年齡一刀切，咁就話五六歲嗰啲就單獨入院，咁可能佢嗰個新冠嗰、那個病情唔係好嚴重，但係就因為我哋要咁樣一個政策，而使到佢出咗院之後已經有情緒啊各方面係完全唔值得嘅。 咁所以其實嗰、那個考慮點呢我都諗過㗎啦。嗱，如果你 4-5% 啦，係四歲以下嘅，咁然後竹君琴日都講咗65歲以上就11%。如果你將呢一批人加埋就15%，咁你仲要加埋啲即係小學生啦，一二三年班嗰啲，其實都好容易即係、就是、有恐懼嘅情緒。咁你差唔多一日如果有1000宗嘅話咧，大概都有15-20% 要適合呢個叫做長者幼童嘛，仲未加埋個重症喎入醫院嘅喎，咁、嗰個已經係去到20%。咁如果你一日20% 就有200多個病人，我哋都知道琴日話初確係有2000啊嘛，咁今日可能真係過2000，咁好快去到下個星期可能3000-4000，咁你咪要預計每一日啊，如果咁樣去篩查，你要收入醫管局嘅醫院嘅人，咪大概係差唔多接近500-600人喎。咁如果每個人都要住，譬如5日啦，唔好話10日啦，咁好快脆計咗條數，仲唔超負荷？因為佢而家係未有篩選嘅，全部都入，咁而家就超負荷。嗱，醫管局能夠隔離嘅咧就1000多張床，佢可以再擴大去到2000-3000張床。咁亞博嗰啲而家有3000多張床 ，Penny Bay 即係竹篙灣再開埋其他就3000多張。咁你好容易計到，當 Penny Bay 咧就係收最輕強嗰啲。亞博嗰啲咧就係、是、再比較嚴重少少，去醫院即係梗係好要氧氣嗰啲啦。咁、okay. 你個手頭得個7000多張床喎，咁你好快脆就會計到，其實係咪嗰啲兒童當然係咪亞博嗰度係咪會比較即係、就是、好啲咧？我唔知啊嚇。咁即係譬如有一個 cubicle 咁有阿媽有個仔咁樣樣，咁但當然我哋已經係 assume 個媽已經係感染咗，個仔又感染埋就叫做兩個一齊去啦，即大概係咁，即呢啲係真係好難處理。咁另一方面咧，就希望 咁所以你嘅建議係點咧？即既然你頭先講到條數咁多，又而家又話優先長者、小朋友同埋重症係入嘅話，亦都話啲小朋友入去亦都唔可以單獨入去啊，先話因為影響佢心理。咁你嘅建議係點樣咧？如果同時要處理咁多人入去， 我嘅建議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已經係發生緊嘅。你都睇到報紙，好多啲細路仔基本上入唔到醫院嘅，佢就喺個帳篷裏邊兩三日都入唔到醫院，有啲就喺屋企。咁我哋咪要有個優先次序咯嚇。咁如果個家庭環境係都叫做可以應付到嘅，唔係話住劏房户啊，或者嗰啲好差嘅家居嘅環境，咁嗰啲咪可能考慮可以喺屋企度照料。當然係嗰個細路仔係冇長期病患啦，係冇重症啦，亦經過醫生嘅篩查。其實而家已經發生緊㗎啦，喺唔同嘅醫院已經發生緊㗎啦。有啲細路仔睇完咗之後就翻屋企，咁你中唔中意其實已經係發生緊。咁而家最緊要嘅咧，就係點樣樣去使到啲家長安心？唔需要等兩三日喺嗰個出面啦，都揾唔到病床入去，使到佢哋有一個希望，以為入到醫院，反而一個有好確實、好明確嘅指示，應該係點樣樣做，要講俾嗰啲家長聽。嗱，而家咧，我哋第一次篩查咧，你啲細路仔都符合喺屋企度，因為好希望有家人喺度幫手。咁當然希望啲家長已經冇咁傻未打針啦，全部都要打曬針，保護翻自己先啦，係咪？因為之前係啲細路仔冇得打噶嘛。咁然後咧，就每一日我已經講過噶啦。咁而家就要調動全香港作為一個所謂作戰狀態啦。所有嗰啲私家醫生，我哋10000個醫生有5000多個喺出面做噶嘛。咁兒科都有一半喺出面做，就徵召佢哋嚇邊個肯參與呢一個遠程診治嘅每一日，咁佢就用視像同呢個屋企啲細路仔同家人就講下你個仔點啊？哦，嗱，如果你真係擔心咧，我哋就有一個血含氧量嘅夾喺手指，你就知道氧氣啊、心跳哦，樣樣得，你就留喺屋企。如果擔心就即刻去醫院，咁你先可以處理到，唔使嗰啲人喺個帳篷等幾日，都話等緊張床。咁呢個係又係唔合理嘅。咁即係我諗嗰個好處就係有屋企人陪伴。有每一日都有一個醫生喺遠程同佢傾講佢嗰個病情，唔係話等一個電話熱線，電話熱線你要訓練嗰啲電話接線生係有呢個咁樣嘅能力去俾一啲 advice， 係真係唔容易嘅。咁呢樣嘢真係要盡快啟動，要調動我哋私人嗰啲同事，醫管局已經開始嗰啲醫護已經喺度，我哋叫做感染咗或者要需要隔離，每日聽50-50，好快就100-100，因為而家係超負荷嘅狀態之下咧。佢哋交叉感染嗰個風險就高， okay. 死亡率都會增加噶啦。 好，教授，我想問，因為而家就話政府已經宣布咗啦，科興疫苗最低年齡由週二起啊，降到去3歲就可以即係準備去打噶啦。咁伏必泰嗰度使唔使再研究呢一個年齡嗰個都要下降埋？ 冇啊，因为公司即系伏必泰间公司就辉瑞啦，佢喺三到五岁，佢嗰、那个试验嗰个数据系唔足以支持，系唔满意嘅。咁所以 FDA 美国个药监局本嚟系希望尽快冇数据支持下都要使用，咁但系佢都系拖延咗，本嚟系听日去有个听证会嘅。咁所以完全系嗰个数据系唔支持用呢一个十分之一嘅剂量。咁而家辉瑞公司都喺度谂紧，系咪点样讲咧？系咪加多针啊？定系点样？咁所以係完全冇數據。相反，科興由三歲到十一歲，全世界範圍已經打咗一億幾千萬針，個安全係無庸置疑。咁、okay. 我哋亦知道佢產生嘅 T 細胞可以有效保護嗰個重症同埋死亡。咁、打三針，我自己覺得係最基本。我哋亦有數據支持所有嘅人打科興，無論嘅年紀係咩，都係應該打三針。 Okay, 大概係咁樣樣。 唔該曬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啱啱傾過咧，就係劉宇龍教授，佢就係咧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亦都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講到聽日起可以上網預約啦，係打三歲起啊都可以打呢個科興嘅，你又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召开内部高层会议，敲定五个工作小组的特区政府召集人和相关中央部委和广东省政府代表对接，加紧落实具体工作，应对本港越趋严峻的第五波疫情。在会议上，林郑月娥进一步安排多个局长分管各项和内地对接跟进的具体工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将负责流行病学专家工作小组，会联同卫生署和医管局和本地和内地专家对接有关协助香港进行病理排查和分析的工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将负责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的工作小组，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将负责联系并配合内地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的工作小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将负责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小组，协调抗疫物资由内地有序到港，并分配至相关部门、机构和居民使用。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将负责确保其他由内地供港物资供应工作小组，包括协调有关鲜活食物、蔬菜和生活必需品等的供港货运具体安排。威尔斯医院一个正等候入院的初步确诊新冠病毒病人自行离开急症室，院方已经要求警方协助。院方发言人说，一个86岁初步确诊男病人昨天下午6点多在急症室等候入院接受隔离治疗期间，在未有通知急症室职员下擅自离开医院。院方发现病人擅自离开之后，随即派保安员在全院范围和附近地区搜查，已经要求警方协助。院方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的搜查行动。那个病人身高大约 1.65 米，中等身材，灰白色短头发。闭路电视录影记录显示，病人离开急症室的时候着红色格仔长袖衫和深色长裤。美国白宫一个国土安全顾问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当局完成驱赶堵塞连接两国的大市桥上示威者，并清走桥上车辆之后，大桥就会重开。声明说，加拿大当局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程序，美方随时准备在任何可提供协助的地方支持加方合作伙伴，确保恢复正常和自由流动的商业贸易活动。在警方采取行动之后，示威者人数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六从大约100人减至不足50人。警方星期日加强执法，增派巡逻车和装甲车，并采取拘捕行动，带走桥上剩下的人。警方说，有人涉嫌干犯与行为不检有关的罪行被捕，但未有交代实际被捕人数。又说在示威现场扣押了涉事车辆，强调对非法活动零容忍。

剛才跟大家講到政府已經宣布了明日15號起就是接種科興疫苗的最低年齡就是降到去3歲，預約的服務在上午8時開始。會不會你都是家裡有小朋友是這個年齡呢，會不會都選擇在疫情之下，尤其是見到有一些個案現在都說譬如有危殆的個案涉及到一些幼童的，會不會都令到家長方面都會讓小朋友去打針呢？1872311講下你的睇法。另外剛才都講到醫管局有一個有關於患者的分流安排，一些隔離病床會留先優先留給一些的病情嚴重長者和兒童患者的，你又怎麼看1872311？院舍的情況我們都關注，因為見到有一些的個案都在院舍出現，昨天就說再多11間的院舍有爆疫的，有一些院舍要全體隔離，其中有一間在深水埗欽州街溫暖護老院，早前就有職員是投訴在院友撤走之後，職員是被困院舍的情況。昨天見到衛生防護中心都有解釋到，因為職員情報的地址就說是安老院，所以就安排一些相關的職員在院舍入面做檢疫的，你都因應職員的要求轉地點，將會安排他們去檢疫嗰度，李園門嘅檢疫嗰度嘅。咁另外社署方面都有個嘅回應，就話係啲員工咧係需要檢疫嘅。咁亦都話院舍經營者咧係俾職員咧喺院舍等候啦，並且係提供食物同埋物資嘅。整體嚟講，如果真係一啲院舍入邊有院友又好，有一啲職員又好，係確診咗之後喺院舍入邊嗰個情況係適唔適合作為一個嘅檢疫嘅地方嘅咧？有冇一啲相關嘅支援嘅咧？又足唔足夠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業務秘書鄭清發，早晨。 早晨，早晨，蕭樂文。 早晨，鄭清發。嗱，而家咧，一啲嘅院舍嘅員工啦，頭先都講到，如果真係要檢疫嘅話，又喺個院舍入邊做檢疫嘅話，有冇聽過個安排係會點樣啊？一般要等幾耐啊？或者嗰啲所謂嘅支援咧，無論係啲食物或者消毒等等嗰啲物資嘅支援，係院舍嘅負責人自己提供翻啦，定係有一啲政府部門提供嘅？據你所知， 據我所知咧，其實津助院舍咧，嗰情况就同温暖安老院呢个院舍有啲分别嘅，因为温暖安老院呢间纯私人嘅安老院啦，咁就系啦，咁就照佢嗰100位工友咧，我哋所知咧系来自中国嘅劳工嚟嘅，咁就呢个情况咧，其实系非常之唔理想啦，可能有啲违规嘅问题出现，因为点解咧？中国劳工嚟香港工作，佢哋雇主必须提供个住所俾佢哋嘅，佢哋冇理由会喺佢应该有个住所地方，冇理由喺院舍就做呢个隔离检疫嘅。我觉得呢个系有啲违规地方，而呢个情况我哋亦通知咗劳工处去跟进翻呢个情况，究竟个雇主上喺处理上有冇啲违规嘅情况嘅。 即是说你意思是说这些内地的劳工一般来讲来到香港应该有一个独立住的地方，而不应该住在院舍里的。 是啊，因为在他们的聘用条件里头呢，就是雇主必须在香港提供过自己独立的住所的。 咁如果真係而家有一啲即係疫情已經係一路發展緊啦，又有一啲嘅內地嚟嘅員工咧，係喺院舍嗰度住嘅，你覺得本身院舍係適唔適合作為一個檢疫嘅地點，定係你有啲咩諗法咧喺呢一方面？ 我覺得咧就有問題就咁樣，因為其實我哋點解通知勞工處？因為我哋收到一啲工友嘅通知，話俾我哋聽，佢哋擔心地方，因為個地方係冇消毒啊。咁院舍本身都已經係一個細菌感染嘅地方，咁點解佢哋仲要喺嗰度容許喺嗰度留低到做一個檢疫嘅地方？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唔合理之問題，係事後啊，應該講係事後新聞出咗之後咧，個僱主至提供食物，因為嗰啲工友都話邊個聽，我哋有幾日冇嘢食嘅。咁院舍裏頭都有廚房，佢可以煮廚房嘅嘢食，但係因為廚房其實就係有廚師嘅。厨师嘅工作嚟噶，而工友其实咧亦受你哋一个限制，乜嘢咧？就系、是、你喺香港工作个规限咧，佢唔可以做煮食嘅工作噶。因为咁嘅话咧，佢有机会违反嗰个逗留条款咧，俾入境处票控噶。 但佢呢个算唔算系工作咧？佢自己煮俾自己食都叫？ 唔知啊，嗱，因为呢个法律上我哋都唔能够了解吓、究竟系咪唔可以咧？咁但系工友其实上系佢哋亦将个厨房锁咗嘅，咁、所以啲工友其实都冇地方去攞食物去煮嚟食嘅。 嗯，有一句你所知，除咗呢一间深水埗呢间温暖护老院之外，有冇其他院舍都系喺爆发咗疫情之后啊，一啲院友或者员工要留喺个院舍入面，系要等几日嘅情况？据你所知，有冇听过呢啲？ 喺私人院舍又有呢个情况，所以头先我开始都讲啊，津助院舍同呢啲私院系有好大分别。津助院舍其实就系、是我哋知道咧，就系、是、如果嗰位工友系列为一个紧密接触者咧。佢必須送去隔離設施，甚至有最近司機都會有公司話俾我咧，佢去咗嗰個隔離酒店度住嘅，因為嗰個竹篙灣都滿曬啦。咁但系咧就喺私院咧就係冇啦。咁又喺私院而家嘅情況就係政府個撤離啊，嗰、那個速度好慢啊。咁有啲先染咗疫之後咧，就係、是、變咗係封咗間院嚟，變咗啲工友咧都唔可以離開間院。喺同埋喺間院度照顧啲老人家之外咧，佢哋唔可以離開間院舍，因為要等候衞生署或者防護中心嗰個撤離嗰個通知嘅。咁呢個情況都出現咗嘅，其實已經唔係一間半間嘅問題嚟㗎啦。 而家個情況就係頭先都講到，可能一啲設施上面嘅飽和，本身應該要送去一啲隔離嘅設施嘅，咁但係啲院舍員工，如果個院舍入面有一啲確診個案，都可能要留喺個院舍入面一段時間啦。咁呢段時間，你覺得仲可以做啲咩咧？除咗頭先話食物啊，一啲嘅防護嘅設施上面有唔足夠，除咗話個一啲譬如以私院為例，一啲院舍嘅負責人自己去提供翻之外，社署有冇角色可以做咧？喺一啲要支援呢一类困咗喺院舍入边等候送去检疫设施嘅一啲员工嘅情况。 嗱，其实我哋睇翻第三波嗰阵时咧，就都有院舍系染疫嘅。咁当时社署都系提供支援，但今次个情况就似乎就社署，我唔知因为人手系咪紧缺啦，咁都冇办法兼顾到呢啲咁嘅情况可以做得到嘅。咁好多時都係靠嗰個經營者自己去處理翻，即係啲所謂支援啊、食物啊呢一類嘅嘢，甚至嗰啲用品啊，即係老人家要用嘅，譬如用品都要對自己解決噶啦、 所以你覺得應該係由翻係咪都係院舍負責人負責翻，定係都係因為見到社署冇人，所以都應該都唔使由社署負責翻好啲？你自己個建議點？ 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如果可以解決得到咧，如果個僱主真係可以解決到，你就唔好等社署，因為等社署都要佢哋都要經過一啲程序去處理嘅，都係會即係延後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我相信就社署都要有啲承諾翻俾啲經營者，話俾咧我哋都可以有啲補貼俾佢哋去即係積極去做呢樣嘢啦。因為啲經營者都係為咗嗰、那個即係睇住盤數去做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唔可以覺得，因為而家我相信俾大家知道嘅情況就係而家因為呢個疫情期間，其實好多安老院咧，特別私院咧係收人收唔夠嘅，好多房間空置咗，佢哋經營都有困難，但係就呢啲就係我諗出面冇人知，咁所以叫佢哋額外再俾錢去做咧，即係以往就政府俾啊嘛。而家呢次嘅政府就好似唔知點樣嘅情況啫，我覺得就係、是政府應該要清楚啲話翻俾私營院舍啲經營者點樣處理嘅。 喺温暖護老院嘅情況就話見到一啲員工都出現一啲嘅病徵啦，咁啊令到當時喺報道度都引述到啦，啲員工非常之擔心嘅。我見到而家呢段時間咧，政府都話會社署啊，其實會為一啲院舍員工咧提供一啲快速測試包，就話每三日檢測一次嘅。嚟緊咧就話如果再充足啲咧，就可以每日開工之前都做快速檢測嘅。但我就想知啦，就算檢測到有初步陽性啦，有冇一啲如果真係講緊喺入面困住咗嗰啲嘅職員啊，有冇一啲嘅隔離嘅設施係俾佢哋係先隔離？不要感染到其他職員咧，從而再等候他哋再送去其他嘅地方嘅咧。而家喺院舍入邊做呢樣嘢，係有冇足夠嘅設施做嘅？ 嗱，如果我哋得知道嘅情況就係年初四開始，社署就已經向所有院舍、復康中心、復康院舍都派啲快速檢測包嘅。 咁所以等透過啲檢測包，其實都揾到啲就可以隱藏嘅患者出嚟啦，同埋有啲即係感染嘅情況出咗嚟。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是，如果係一旦係陽性嘅話咧，職員啊，咁第一職員就要翻屋。而家有啲即係我都聽到啲官員講，而家就檢測到係陽性嘅話咧，佢都係翻屋企嘅。因为而家即系竹篙湾都系冇位啦，甚至而家系咪政府会用酒店嚟做洗员工做检疫咧？都暂时好似个情况都停咗喺度，停低咗啦。咁老人家咧，那个情况就系、是、如果系阳性嘅话咧，有病征嘅，佢会即刻送去医院嘅。咁如果冇病征咧，就院舍就要空一啲地方。即係好似圓圓檢疫咁樣啦，咁所以而家大家冷起心啊，睇到嗰啲屋企人都投訴點解間院舍有人染疫，咁點解冇撤離咧？係咪會令到間院舍會有爆發嘅機會？咁呢啲都反映翻即係政府嗰、那個而家嘅情況係真係極之唔理想嘅情況。 OK， 好啊，唔该晒郑清发，多谢你。郑清发咧就系、是、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关注到院舍入边一啲嘅爆疫嘅情况，亦都涉及到一啲员工啦，话系要留喺个院舍做隔离检疫嘅。会唔会你自己都有留意到个情况咧？或者甚至你自己系一啲涉及嘅员工嚟咧？讲下你嘅睇法。电话系1872311，热线继续开放嘅。想同大家讲下，留意到菜价，因为供应方面啦，亦都影响到话喺零售点一啲嘅蔬菜价格啊，有影响到。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咧，礼拜六咧就系、是、前往深圳啦，咁就提到亦都话中央咧系会保障香港嘅鲜活食品啦、蔬菜等等咧嘅供应嘅。不过见到因为都涉及到一啲跨境司机咧有验到新冠病毒嘅核酸系有阳性，咁而家呢一个方面都。因为呢啲司机嘅有影响啦，亦都令到运落嚟嘅一啲蔬菜供应咧，系似乎系继续受影响嘅。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先，有港粤运输司机从业员协会执行委员张旭辉，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张旭辉，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最主要而家棘咗个位系一啲跨境司机啊，定系一啲内地接驳车司机个问题咧，同埋点样影响到个蔬菜供应量咧？可唔可以讲下？ 因为太多嘅中港跨境司机咧，系俾国内嗰啲防嗰啲国内嘅人员咧，走去捉咗去隔离啊，因为受感染啊或者确诊啊咁样就走埋咗一齐咁样咧就唔可以直接揸架车来香港嗰度运输蔬菜咁样出街咯。 有几多啊呢度？呢一批司机， 呢批司机大概起码都有几百人嘅啦，已经过咗三四百人嘅啦。 佢哋仲要隔离去检疫几耐咧？呢批人， 全部隔离廿一日。 咁所以呢段时间，而家有几多每日有几多嘅司机系可以运作到，系可以送到菜落嚟香港嘅咧？ 我谂得翻几十个司机嘅啫，而家暂时可能五十位司机留下到啦。 我想搞清楚先，因为咧，我知有两类司机，一类咧就系喺香港揸车揸到去个口岸嗰度，跟住咧另一类就系、是、放低架车，俾一啲内地嘅司机再揸架车去一啲即系菜场嗰度攞货，跟住再落翻嚟嗰个嘅即系检边境嗰个位噶嘛。你讲紧呢一批嘅司机要做隔离检疫，系讲紧。在内地揸车去赛场那批啊，定系喺香港揸到去边境那批啊？系边类嘅司机啊？讲紧啊？ 因为而家咧，香港啲跨境司机咧，一上到中国咧，就必须就要去嗰啲接驳站嗰度咧做接驳嘅。一过境一过咗口岸，就一定系得两个地方去，一系就接驳站等待，一系就去隔离酒店嗰度就等待嘅。咁咧就要加翻架车俾内地司机，先至可以再将架车喺内地司机。驾驶上去啲菜场啊，或者啲作业点嗰度就收货嘅。咁样嗰边我两边咁嘅交接咧，就枕要成枕住，要喺呢个交接点嗰度咧，接驳点嗰度咧，就喺度等候内地司机装好晒啲货，我哋先至可以出得香港。咁喺嗰边大量嘅司机就喺度密集踩一树咧，就系、是、唔应该系咁样，应该系我哋应该就直接揸下车上内地嘅地方。作业点直接装货就唔应该就留喺个接驳点喺度，大家密切接触啫，大量密切接触啊， 病群帶密切接觸啊，喺個聚集咗一齊就交叉感染。 嗯，呢、 這個係一個重點嚟嘅，真係重點嚟嘅。 嗯， 係唔呢個冇啊，即係唔可以做到一個防疫啊、防控嘅效果。 嗯， 如果我哋香港啲跨境司機直接上個作業點嗰度，直接去收貨，唔需要再喺個疫站嗰度咧，喺密逗留啊，或者剩啊，咁样我哋会好好多啦。 嗯，头先我个问题就系话，而家你话隔离紧咧，有几百人咧，系嗰啲跨境司机，定系上到去摆低架车俾佢哋揸去赛场嗰啲司机，系两类嚟噶嘛？系边类咧？而家隔离紧嗰啲系？ 两边都有，两边都有，但系香港嘅跨境司机占大部分。 嗯， 啊，其余嗰啲或者内地接触者嗰啲，可能系三分之一到啦。 Okay.咁而家你哋頭先嗰個建議啦，或者上香港嘅即係跨境司機直接去到內地嗰啲嘅即係攞貨嘅場嗰度拎菜啦，簡單啲嚟講就係、 是、係 其實實施到未嘅咧？呢個係 未實施到嘅，由佢哋公布咗話可以直接上去所想裝貨咧，係到現時呢一刻都唔可以，都係要喺接駁站嗰接駁嘅。而好多香港嘅跨境司機亦都唔即係知道呢、這個佢發布咗呢個資料。而揸車上去直接去裝菜咧，係唔可以，一定要去接駁站嗰度接駁嘅，因為內地都冇配合翻香港，我哋呢一邊睇下點樣即係實事求是嘅問題，我做防疫啊、防控嘅問題。 嗯，因為有啲報道就話深圳市口岸辦方面原本就諗住咧係俾都好似你咁講嘅，俾一啲港人司機咧係直接去內地嘅蔬菜批發市場嗰度係攞啲貨嘅咁，但最後又最終個網站嗰度又冇公布啦。你有冇聽過啲消息？原本係推嘅呢樣嘢？ 直頭係冇做過，直頭冇做過， 消息都冇聽過，所以就 係啊，佢又或者。即係有一定有文件啦，而家好多跨境司機，香港嘅跨境司機係想等到有文件出，即係內地政府有文件出俾我哋，我哋先至係咁揸車上去，因為唔想再交叉感染，因為個個跨境司機都屋企又大有細啊，又驚感染到，即係感染到啲病毒帶翻咗嚟香港啊，就會令到我哋生活受損啦、啊。 嗯，咁據你所知，而家嗰個問題棘住喺邊度咧？點解內地方面暫時咧，聽你所講咧，都未容許呢一個方法咧？ 因為佢啲內地嗰啲村委啊，或者街道辦啊，可能未同佢國內嘅協調啦、啊，所以令到而家即係佢冇公布過出嚟。即、就、係、是、你哋話係可以話上，但係佢哋村委嗰啲又唔俾你上啊，或者跟街道辦亦都唔俾上，指定亦都要去指定嘅接駁點。佢接駁到內地司機，你先至可以揸到，先至可以俾你去嗰啲地方度裝翻啲蔬菜啊，或者水果啊，落翻嚟香港，而亦都嘥咗我哋好多時間，因為喺個接駁點度交收啲時間，我哋實在太耐，亦都要等候太耐。 嗯， 啊，因為做好多繁複嘅問題，亦都係對於防疫防控係冇幫助嘅。 嗯。據你所知，係咪話除咗菜方面之外，我見有啲報道話啲冰鮮嘅家禽嘅車都受影響，呢個你了唔了解啊？ 都係其實全部都係一樣，因為大家都要喺個接駁點去接駁啊嘛，就係、是、個要喺個接駁點交收，你先可以揸同香港司機或者內地司機喺個接駁度交收咗，先至可以出到港。就算你重車吉車上到個接駁點，你都要喺嗰度交收，咁啊即係又嘥時間，又令到又大塞車啊，大費周章，亦都冇幫助到我哋，只會更加即係多咗大家同內地嘅人接觸。就所以令到而家啲菜價又貴啊，同埋好多司機亦都唔想，即係都唔想為再同內地嘅人接觸咁多，而可以直接上去嗰啲作業點嗰度收貨。 嗯， 呢個係最好嘅辦法嚟嘅，即係一點對一點咁樣啊，啲司機全部唔落車咁啊，會令更加。防疫系統會更加好啦。 呢個明嘅。嗱，央視報道咧，見到話深圳市口岸辦咧就將敏感度口岸咧將會列為一個運送鮮活食品嘅專用口岸，咁啊其他嘅普通貨車、貨櫃車咧就分流到去其他口岸嘅。呢個有冇用啊？呢個對你哋嚟講？ 呢個會有用嘅，呢個有用嘅，起碼排隊過關時間啊，或者成會更加好啦。但你如果最終的方法都是沒有了那個駁點啦，你如果再在一個接駁點再接駁的是根本是真的沒有用，應該要立即取消那個接駁點、等我們可以直接上去上面可以進行裝貨，裝完貨直接回來口岸直接過關， 其實個接駁點係完全係冇用嘅。 嗯，啊，暫時頭先你都講到話要檢疫廿一日啦，嗰啲涉及嘅司機，咁係咪即係話都仲有一段時間啲市民要捱貴菜啊，捱一啲貴嘅食品啊，內地輸港嗰啲，捱幾耐咧？有冇預？ 呢、這個廿一後，即係點樣？而家啲司機全部隔離廿一日，咁你再繼續接駁嘅，同啲內地司機接駁嘅，可能又有交叉感染啊，又有密切接觸者啊，跟住又再隔離廿一日，咁係無休止噶嘛。咁、所以啲菜價或者所有啲鮮活食品嘅價格會提高咧，我諗係會一段好長好長好長嘅時間，除非係真係要取消個接駁點，同內地司機取消大家要大家接觸，因為內地司機打齊三針，我哋香港司機都打齊曬三針，或者做曬核酸檢測，都係咁樣過關。咁做乜嘢要同內地司機交接呢？要交收要接駁呢？ OK， 係冇意思嘅事嘅。 OK， 好啊，明白啊，張浩輝嚟嘅睇法，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浩輝咧就係、是、港粵運輸司機從業員協會執行委員。咁啊，佢頭先都提到一點，因為而家咧啲內地跨境司機咧去到口岸之後咧，就要交低架車俾一啲內地司機，再去一啲內地嘅場嗰度拎啲食品啊、蔬菜等等咧，係去翻嗰個邊境個點嗰度嘅。咁佢就覺得應該係取消咗呢一步，直接啲香港司機揸車去個點嗰度拎，就減少一啲同唔同人嘅接觸嘅。講下你嘅睇法，1873有關於菜價方面。 设施饱和，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寻日宣布，公立医院将会优先接收儿童、长者和重症病人。现时有数千名轻症的染疫者滞留在社区，未能入院。如果情况恶化，不排除会暂停部分医院的常规服务，改作接收新冠患者的专门医院。有专家就说，内地为香港建设港版封仓医院，接收大量患者之前，可以暂时为家居隔离的人士提供远端医疗监察。文汇报报道。 成报报道，新冠病毒确诊人数急剧增加，长者和幼童的严重或者危殆个案亦明显增加。继一名元朗四岁男童前日怀疑染疫猝死之后，一名初步确诊三岁女童的情况恶化，现在在儿童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暂时未用人工费。据了解，玛丽医院亦都有一宗儿童重症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在第五波之前，很少出现本地儿童个案，但目前已经有4%的患者是在四岁或以下，情况令人关注。成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府宣布听日起将科兴疫苗最低的接种年龄由5岁降至到3岁，预约服务由听朝早8点开始。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每日新增个案有10%至15.5%都是属于小童，形容情况令人担忧。他解释，由于儿童在过去因为疫情而没有上学，亦都没有什么感染过病毒，一旦感染新冠病毒，有机会杀伤力更强。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疫情持续恶化，确诊人数持续急升。据了解，本港正研究仿效疫情爆发初期征用火炭进阳村的做法，或者再度物色即将落成的新屋村用作隔离设施。据了解，处于落成状态准备入伙的屋村是位于屯门的青田村和和田村，一共可以提供9500个单位。不过有公屋团体指，相对于进阳村，青田村和和田村较近现有民居，加上现时确诊人数众多，两村未必足以应付需求，希望当局可以审慎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本港确诊个案连日破千，但仍然有大批外佣违反限聚令和无视染疫风险，在中环等地聚集，三五成群用餐，除低口罩聊天吸烟，载歌载舞。有家庭用工雇主协会直言，有雇主极为担忧，建议推出特别措施，例如是用工资补偿，以缩短外佣放假外出的时间，减低风险。又认为当局应该加强执法。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政府上星期再收紧防疫措施，消息指出，因应最近疫情发展严峻，同埋当局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对本港经济嘅影响，香港总商会最快会喺呢个星期公布调低对今年本港经济增长嘅预测幅度。有经济师表示，第五波疫情势将打击本地消费同埋私人投资，现阶段未调整对今年香港经济增长2.3%嘅预测，但认为今年内实现具规模通关的机会不大，有可能再下调对本地经济的增长预测。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公立医院医护人手和设施资源紧缺，已经成为本港救治新冠确诊病人的致命瓶颈。当前可行的应急之策，政府是要与私家医护组织和医疗集团等协调，用好私家医院医护力量和病床资源。如果疫情持续严峻，更加要做好进一步引进内地和海外医护的紧急预案，尽一切努力拯救生命。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疫情持续创新高，隔离病床不敷应用，港府决定实施新分流措施，让确诊的长者和儿童优先入院，更加不排除暂停常规服务。社论说，是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手段，等到中央的支援到位，检测力提升，隔离设施大幅增加，再按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尽快将疫情稳定下来，避免公共医疗系统崩溃。星岛日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现时坊间传言满天，无论当局是研究划出中小区再按风险围封，亦或是全港18区轮流强检，必须要及早敲定预案对外公布，才可以纾减已经逐渐浮现的囤粮恐慌。社评说，港府必须要解决隔离检疫的风险，一边加建设施，一边尽力物色可用的酒店、空置校舍、屋邨或者是公营场所。经济日报社评。 明报社评，医疗系统濒临全面饱和，医管局呼吁轻症患者在屋企耐心等候。社评话，市民对此可以体谅，但不能接受资讯不清不楚，感染者怎样自处无所适从。特区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应该定期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合作抗疫措施，比如最近将跨境货车司机染疫引发的食品供应暂时短缺，市民极希望双方能够发布统一信息。明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为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康村康健楼、屯门田景村田裕楼、旺角广东道116号恒通大厦 A 座、长沙环海丽村海晴楼、大埔天转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冬奥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项目，国家队勇夺铜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全港市民祝贺国家队主场再添奖牌。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情人节无论有没有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作为好像我这些这坏男孩，梗是选这一首歌啦。 梦中情人极好笨，我不信我靠真心改变缘分，就是被狂吻。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022年2月14日， 新增1347宗个案，约2000宗初步确诊，居家检疫4317人。 三岁女童及三名长者危殆，医管局优先安排长者、儿童、重症患者入院。 接种科兴最低年龄由周二起降至三岁。 拜登普京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未有取得突破。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天气年代，有关于菜嘅供应咧，导致菜价、蔬菜价格有影响。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医疗系统方面，出现饱和嘅情况啦。医管局都话，一啲确诊同埋初确嘅人士咧，系严重超出咧可以应付容量，一啲隔离设施亦都饱和。见到星岛日报啊，其中佢哋嘅报道亦都提到话，一啲准备入伙嘅屋邨啦，包括咧就系位于屯门嘅和田村啊、青田村等等咧，而家都根据佢哋嘅消息所讲啊，都有机会系被征用作为一个隔离嘅设施啊。咁另外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医管局亦都修改咗一啲嘅入院嘅标准啦，一啲隔离病床会留俾一啲病情严重长者同埋儿童患者系优先安排入院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疫情的不同情况，整个医疗系统的情况，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欧杰成，早晨。 早晨。 早晨，欧医生，想问一下呢，就是而家医管局呢都是因应病人呢，就分咗因应佢哋嘅程度啊，譬如病情嘅严重啦，啲长者啦、儿童呢，唔同嘅类别，就有话安排呢一几类嘅人士呢，係优先分流呢，係入院嘅。对于医管局喺疫情之下咁嘅做法呢，点睇呀？ 我自己就有参与医管局去年喺度讨论譬如紧急要用深切治疗嘅优先次序安排嘅伦理原则讨论，因为喺医管局仲有一啲伦理嘅工作喺度帮紧手嘅。咁今次嗰个入院准则咧，就我冇特别参与到，不过我估计嗰个后面嘅原则或者个谂法都应该系相近嘅。我哋谂一谂，平时医疗资源紧缺嘅时候，或者唔够嘅时候咧，通常都系俾最有需要嘅人士使用先啦。咁有需要咧，就有两个意思嘅，一个咧就系佢嗰个病情比较严重，第二咧就系嗰个治疗系帮得到佢，咁即系觉得系特别有需要的人会优先。咁我谂今次嗰三类里边，譬如佢讲长者同埋一啲病情严重嘅人士，可能就属于呢啲类别。比较特别咧，就系、是、今次佢都有将儿童摆喺里边。咁我哋知道新冠嘅肺炎咧，就一般儿童嘅病情系轻嘅。咁但系亦都最近都见到有一啲例子，虽然罕有，但系会有一啲病情系严重嘅。咁所以我谂儿童嗰个考虑咧，就系在于你放佢喺屋企，摆佢喺屋企等嘅时候咧，啲家长可能好彷徨，照顾上可能会有困难，所以嗰个可能就唔系纯粹一个医疗需要合宜嘅医疗需要嘅考虑，就有考虑埋嗰个家庭照顾上嘅需要。咁大体上我估计嗰个思路可能系咁样。 所以你觉得今次嘅准则都系可以接受嘅？会唔会有啲人都话可能造成一啲不公平咧？因为佢譬如呼吁一啲较年轻、病情稳定同埋病状轻微嘅病人咧，都耐心等候啦，就唔好恐慌啊，尽量咧透过电话支援佢哋嘅需要嘅。有啲唔同嘅即系应对啦，喺医管局方面。 系嗰、那个都有一个一个合理性嘅，即系话可唔可以更加公平啲咧咁？我头先冇提到就系我哋平时医疗上都有一个好公平嘅概念，就系、是、先到先得啊嘛，咁就最公平啦，唔理你病情，唔理你咩情况之下，总之你住咗张病床，即系病床就系你噶啦，咁就先到先得。咁不过喺一个极度紧缺嘅情况之下咧，通常就好少会仍然系坚持用一个纯粹即系、就是、平均地先到先得嘅概念嘅。咁我谂比较着紧咧就系、是。年輕的確診者啦，如果佢有比較嚴重的病徵嘅時候，佢得唔得到服務就唔係話因為佢嗰個年齡 本身是不是就应该公平对待的服务，所以都是要去看回那个需要。 嗯，现在是因为那个医疗系统出现所谓爆煲的情况，有一些确诊了的人士都仍然是未能够送院去处理，都在社会上面有些报道提到有些市民是不满不安的情况是造成的。你自己怎么看现在这个情况呢？有些人就说是不是都是一个适合的时候，横掂都有这么多人真的送不到入院了，推这个家居隔离治疗呢，是不是有些这样的条件呢？你自己觉得 恐怕就马上说有条件就不是很符合就是客观的情况。即係當然可以理解，當醫院佢處理唔到嘅時候，事實上啲人被逼都係會喺屋企等啦。但係即係我哋應該從一個即係嗰個確診者個角度去睇咧，就係即使我哋接受醫院係爆滿啦，所以係要等噶啦。咁但係嗰個問題唔係在於淨係等咁樣嘢，我等嘅期間，譬如等幾日，甚至可能更長啦。如果再多症嘅時候，我會得到啲咩支援同埋幫助啊？咁如果你喺睇一啲外國嘅經驗，因為佢爆得嘅情況係比香港嚴重好多啦，好早期。咁有好多處理得好啲嘅時候，佢就會有一啲配套去支援你在家隔離或者養病啦，我叫做。咁譬如一啲資訊性嘅嘅一個幫助啦，有冇一啲問診嘅安排啦？即係話如果佢唔舒服嘅時候，可唔可以得到一啲？安排有冇啲評估嘅幫助？譬如話佢呼吸困難嘅時候，可唔可以好快得到一啲血氧嘅測試？而家其實嗰啲血氧嘅血氧計係好容易用得到嘅啫嘛。你其實揾一個受過少少訓練嘅義工都差唔多可以做得到嘅，唔需要定護士。咁如果你有一個配套嘅安排，即係話除咗話我叫你耐心喺家屋企等候之外，可以承諾到當你覺得呼吸困難有不舒服的時候，可以有些什麼的幫助、又或者一些配套的社會服務，可以去上門一些半義工，都是要經過少訓練的半義工，是可以上去去不是只是慰問去看看個情況，做一個輕微的非正式的問診，做一些這樣的幫助。那你在家等那些就不會那麼彷徨，如果你只是純粹話你在家等這個就我想就比較难接受咧，一般人。 其实过往譬如政府啊，专家都好强调病毒唔可以轻视啊，咁而家就有啲市民确诊啦，因为个医疗系统爆煲嘅原因咧，未必可以即时，需要等候系要先至可以入院。呢、這个两者嗰、那个会唔会又出现一个所谓即系反差啊？或者喺由好警惕成个病毒过渡到去接受到就算确诊咗都未必要送院呢一、這个过程中，其实有冇啲乜嘢要？即係準備咧喺個社會上面嚟講， 這個我都係覺得香港一向做得比較唔係好理想嘅地方咧，就係嗰個我哋叫風險溝通，唔能夠好完整咁去講清楚。即係有時你需要催谷啲人打針嘅時候，你就會講到好嚴峻、好嚴厲，即係好似一掂到病毒都差唔多會有生命危險咁嚴重。但係有時到你醫院爆嘅時候，你就話啊喺屋企等咧，其實好多都未必咁嚴重嘅。咁一般人就好。好難理解，即係話個腦好難轉得到過嚟，咁梗係輕定重咧？咁我覺得呢個問題好可能嚟到呢個階段，可能可以用一啲我哋叫實證嘅方式去講解嘅，即係話喺第五波到而家，我相信都應該已經有六七千個 Omicron 嘅症即係處理過噶啦嘛。你六七千個其實做一啲數據嘅基本整理，唔使好嚴謹嘅分析添，點數據整理已經可以話咗俾公眾聽。大致上在六七千個裏面是有多少個很可能，我估計可能會有六成是輕微的或者甚至沒有病徵的，可能會有兩三成是有比較明顯病徵，譬如氣管炎、啊、等等，有一成可能是很嚴重的，我現在是假設的、但是這數如果你整理出來的時候，你講給公眾聽的時候就完整一點了，就是說如果是屬於那一半是輕微或者沒有病徵的人士，那就適合是家居，咁就唔使啲人自己去估究竟呢個病重定輕啦，因為佢就睇翻自己具體個情況嘛。我諗呢類嘅就係香港一向比較缺乏啊，比較有時都係即食咁樣去講，幾輕幾重啊，幾緊張啊，唔好掉以輕心啊，呢啲我講笑叫四字詞嘅形容詞咧，其實對公眾理解冇乜幫助噶。 OK， 所以可能在具體啲數據資訊上面再發放得清楚啲，落到去啲市民度啦。咁另外咧，疫苗通行證都想問一下歐醫生嘅，因為24號就正式係推呢個嘅疫苗通行證啦。咁喺而家嘅疫情之下，成日都話喺疫情，但同時亦都要平衡咧，即係對一啲唔同嘅市民嘅限制啦，嗰、那個平衡上面啦。而家個疫情係嚴峻啦，咁而家推疫苗通行證2月24號，你覺得又合唔合適呢個程度上面？ 通常去到疫情去到咁真係咁少危急近似危急嘅情況呢，就唔會有太多人去辯論話疫苗通行證咪仲係太過管得太嚴呀、或者太過唔成比例呀，就可能冇一類即係早期嘅一啲倫理討論，可能而家就唔係好相干啦、不過我想提一提嘅就係、其實我哋講疫苗通行證呢，其實本來有兩個概念㗎嘛。一個就是要從嚴去管去限制，去令到啲人多啲人去打針，係咪？一個咧就是有打到針嘅人可以享受或者得到比較正常嘅生活。其實疫苗通行證係有正同嘅反兩面嘅。咁香港一向就好強調反嗰面嘅，即、就、係、是、限制你更多更多更多，希望你打針。咁但係而家因為個疫情咁嚴峻，其實大家都已經排隊排到我最近。check 過咗三日，要排兩個星期先打到針。如果你係約期嘅時候，咁根本已經唔需要再去催谷，而家啲人都會去排隊打針啦嘛。咁所以反而就可能慢慢諗，疫苗通行證行咗之後，某啲嘢係咪俾打咗針嘅人可以放寬啲咧？譬如我舉一個好細，但係一般人都覺得好唔方便，唔准剪頭髮。呢、這個唔係咩好核心嘅權利啊。咁但係其實如果佢有打咗針，如果個份屋企人都打咗針，点解唔可以剪头发咧？ 佢疫苗通行证唔系就系话啲人打针咪可以去即系非法？ 唔系，我意思即系你可以嗱，呢、這个如果你未知嘅，其实你两个星期之后，其实开唔开翻发型，我哋而家唔知噶嘛。咁同埋，譬如你六点之后唔准堂食。其实我一向有个疑惑，就系点解唔可以俾打咗针嘅人而嗰、那个餐饮地方亦都系啲员工打针嘅人嘅地方。點解唔可以？譬如去到八點，政府曾經諗過呢樣嘢，但係未行得到就跟人哋咗兩多啦嘛。咁我只係講個思路啫，唔係話具體一定要爭取嗰樣嘢，而係個思路就係你要疫苗通行證嘅意思，本來就係通行啊嘛 ，passport 就係俾人 pass 噶嘛。咁所以你如果你整咗通行證之後，其實你一見到緊張嘅時候，你一樣全部一刀切，所有嘢都係同打針唔打針係冇分別嘅，甚至隔離嘅日子嘅長短都冇分別嘅。咁其實一般人就其實唔係好見到，除咗四人一台、六人一台之外，好似唔見到咩分別。 Okay， 明白。 咁所以我諗政府都要諗一諗，到大家都接受疫苗通行證呢個概念之後，佢點樣令到大家見到疫苗通行證嗰個真正嘅好處咯 ？OK， 好啊，唔該曬歐傑成，同你傾到呢度。歐傑成係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總監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喂，有楊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早晨，系冇啊！我系其中一个医生，咁啊而家帮紧啲市民打嗰啲疫苗嘅，啱啱而家都打紧，咁啊即系而家啲市民打针好踊跃啦，咁啊即系我哋都提议政府尽快同啲细路仔系三岁或以上打针，即系政府听日就开始啦，不过都即系。遲到嗰個冇到啦，咁希望係保障到啲市民，包括小兒啊同埋大人嘅健康。咁我哋有啲即係醫生同事咧，就係、都積極想同啲市民打針嘅，甚至乎而家可以起手開 OT 啊，禮拜六下晝本來唔開都開，禮拜日唔開嘅都開埋，即係同市民打針嘅，所以市民就唔使擔心，係即係盡量忍耐，即係要我哋幫手打得幾多幾多。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同事反映咧，前嗰幾排咧啲老人家咧就有啲後生仔驚佢有事，所以叫佢唔好打針啦。咁啊有啲老人家咧就即係自己走嚟打針，打咗之後咧，點知啲後生仔女即係外世嘅老人家走嚟同啲醫生理論話點解你幫佢打咁樣，咁即係影響即係醫生嘅士氣啦。咁希望 但呢個少少啫，呢個 尊重每一個人嘅意願，即係佢打針意願啦咁樣。前嗰幾排咧就即係嗰啲政府啲供應嗰啲係科興針咧，就有啲緊張嘅。咁可能係因為啲 有啲同事個雪櫃咧唔係夠大，咁變咗突然間好多市民嚟打針咧，佢應付唔嚟，咁差唔多每日都要叫針咧，咁啊我諗嗰啲速遞啊或者係送貨咧就唔夠快，咁影響啲即係嗰個幫市民打針嘅條咯。咁呢方面咧就係政府睇下有辦法幫到，係將嗰個物流做得好更好多，因為就即係影響到嗰個速度啦。 嗯，你係楊超發醫生啊嘛，係咪？ 係啊係啊。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仲有譚女士打上嚟，早晨啊。早晨，譚女士。 係你好，蕭 立文啊，係你好，你好，請講，請講。 因為咧，我咧就喺11号咧用快速檢測確定咗我自己咧就係嘅，咁咧跟住我就打去衛生署，咁問佢我哋應該跟住點做啦。咁但係衛生署咧又另外再俾一個電話我，就係183031319。 唔好意思啊，譚女士，因為頭先窒咗下，我想知道你話攞快速測試係咪驗到陽性啊？係咪話？ 係啊，我自己 自己買快速測試，咁就驗到陽性，我仔仔咧就都係陰性。咁但係跟住後屘我其實做第二次，我仔仔都已經係陽性噶啦。咁但係我打去揾衛生署嗰度，希望佢幫我，即係我應該點做啦？下一步，咁佢咧就話要我哋。另外俾個電話我，就係183031919嗰個，佢話嗰個先可以幫到我，但係我打去，佢都係話叫我哋自己揾深喉唾液，揾朋友啊，幫我去攞啊，去交啊咁樣。咁但係咧，我揾得朋友嚟，佢好早就已經收㗎啦，3点钟已經話唔收深喉唾液啦。咁我第嗰日已經交唔到，跟住第二日我睇我朋友睇咧就話係1点钟先到唔收，點知去到11点钟已經唔收啦，咁又交唔到，直至到去到琴日禮拜日，我朋友一早九，即係我屋企人一早9点钟先走去交，咁先交到，已經延遲咗3日。我而家其實都仲未知去問話嗰啲深喉快速測試未必準嘅，或者唔係，咁我都未必驗到，咁我只有自己隔離自己啫。咁而我屋企人呢，因為之前有接觸，咁我屋企人呢，另外我妹妹哋都已經係用快速測試又係陽性啦。 我想搞清楚先，點解會無端端由三點截到一點，跟住去到11点咁早咁早截嗰啲收嗰啲深喉唾液嘅？ 係啊， 有冇原因嘅呢個？ 深喉唾液唔收㗎啦，我就佢3点2去到已經話唔收啦。 冇原因嘅，佢冇講。 佢話係收到三點咯。 咁而家點啊？你哋自己唔翻工 冇啊，個個喺屋企咯。咁但係佢嗰個電話同我講嘅，但係冇留低我哋資料，亦都冇話點樣同我跟進幫我。咁我其實我又咳啦，我弟仔又發冷啦，咁又冇藥食，我哋又唔知去睇醫生好正，佢就猛咁淨係叫我哋留喺屋企，做咗個深喉唾液確認先。咁但係深喉唾液確認，佢都我哋琴日交，咁今日都一定未有，佢話起碼3至4日喎。咁我哋點啊？我哋去唔去睇醫生好呢？又冇人聯絡我，佢完全唔問我哋留低資料。 O、okay, K， 明白。同阿譚女士同佢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听日起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至3岁。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建议，当局尽快组织外展队，或安排私人执业医护人员到幼稚园同小学帮幼童接种。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幼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病情较重的原因，或者同过去2-3年疫情导致停课、社会缺少4类旧有的人类冠状病毒感染有关。因为本身感染过这4类病毒，会激活体内的 T 细胞，产生交叉免疫，令幼童之后就算感染新冠病毒，亦都有跨越式保护，减轻病情。他又建议订立儿童入院的优先次序，如果病童家庭的环境理想，可以容许家居检疫，并同时安排医生每日以视像的方式帮病童会诊。汇丰宣布，由于有职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4间分行今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分别是由一城分行、海洋中心、汇丰上玉及卓越理财中心、荃湾分行、黄埔花园分行和卓越理财中心。

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2022年2月14日，新增1347宗个案，约2000宗初步确诊，居家检疫4317人。 三岁女童及三名长者危殆，医管局优先安排长者、儿童、重症患者入院。 接种科兴最低年龄由周二起降至3岁。 拜登普京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未有取得突破。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38啦，啱啱好去到。咁啊，对于一啲小朋友咧，而家都开始出现有一啲感染咗，怀疑同感染相关啦嘅一啲危殆嘅情况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亦都讲到话三岁咧都可以打科兴疫苗啦，听日开始嘅，政府已经宣布咗噶啦。你哋点睇咧？作为家长嚟讲，有啲咩考虑？1872311，有黎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我姓黎噶。 黎生，早晨，你好，请讲。 而家屋企咧剩翻两个小朋友，一个三岁，一个七岁，一个老人家成就系70岁噶啦。复诊又嚟到去攞药，又系冇人理嘅。嗰啲后生咧就转复晒去隔离。 嗯。 但系隔离话咗中咗阳性，都系3-4日至成先去到捉咗佢。但系佢又冇药医过，原来坐喺等死嘅啫。我屋企又等死，我自己我都唔点解香港而家咧。如果真系冧咗呢个医疗咧，希望佢真系揾中央帮一帮手啦。 你自己究竟系屋企嘅情况系点啊？系纯粹隔离定系有人确诊咗定点啊？ 有两个确诊咗， 两个 就等咗几日先至去，骑车咗去隔离中心。 嗯， okay. 我太太因为真系好唔舒服，先 call 白车 ，call 白车成半个钟头先有人接佢，仲要机会派佢落佢自己。 嗯嗯， 去到医院就后来好，终于好似入咗院啫。我女后来隔咗时间一至两日先有人接嚟咗去，佢先生又接咗就走啦。咁幸剩翻我一个长者，我真系自己照顾自己唔到，几乎仲要照顾两个小朋友。好在我验咗阴性，佢而家要加咗隔离14日啊嘛。 嗯。 咁我同佢讲，我要复诊攞药嘅。佢嗰啲人咧可以冷佢到话，你可以唔食药住咯。冇药咪唔食咯，你就算去复诊，佢都唔会理你噶咁咯。 呢个系边个讲嘅？呢个 曾经卫生署嗰啲人员打翻嚟嗰时咯，问我攞资料嗰时咯。 嗯， 即系我觉得你即系用我啲长者等死啫，其实唔系净系单止我相信、 嗯。 如果你加咗隔离嘅，我又啱啱复诊期嘅，有好多长者攞好多药噶嘛。 嗯， 咁系咪喺等死咧？ 黎生啲药仲可以食到几耐啊？咁？ 嗱，理论上我星期五就复诊就攞药噶啦，最多咪食多一两日。佢又先加，佢唔止噶嘛。但系我仲要照顾小朋友喎、我都话我而家讲定个电话噶啦。如果有谂得死咗咧，唔起身咧，我嗌我先打电话报警都冇办法噶。 OK， 好啊，唔该晒阿黎生，讲到佢个情况啦。屋企人有两个系确诊，咁就隔咗一段时间送咗去唔同嘅地方啦。不过佢自己咧就想复诊，亦都系复诊唔到，亦都讲到药物嗰个唔够嘅情况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唔同嘅業界喺疫情之下都受到影響啦。飲食業界過去呢兩年都講咗好多佢哋受影響嘅情況啦，亦都喺第五波之下咧，見到有一啲嘅酒樓多年歷史嘅要執笠啦，有啲大集團式嘅，亦都係要唔少都係要暫停暫時係要停業啊，甚至係完全係要結業咁嘅情況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因為過往都話呢段時間新年前後咧都有啲嘅節日啊，譬如情人節等等，都係話係旺季嚟嘅。對於飲食業嚟講，今年嘅情況係點咧？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文偉，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早晨，徐文伟，讲下疫情同埋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对于饮食业界嚟讲嘅影响啦，呢段时间。 哦，社交先讲社交措施先啦，因为疫情都好严重啦，每日都过千单，甚至乎几千单。咁我哋业界都进入冰河时期啦，有好多有好多大集团啦，或者老字号呢，有啲相继就结业啦，或者暂停营业啦。因为呢个营业额呢已经由正常呢一路跌呢，海啸式咁样下跌呢，去到跌到九成几，即係无法经营，根本连交租出粮呢都冇能力啦，咁唯有结业同暂停营业啦。咁同埋社交除24号嗰个疫苗护照呢，好多同业呢都未知道嗰、那个前景系点样，究竟有疫苗护照啊，系可以晚市做多两个钟啊，定系维持而家嘅状况，或者再收紧呢，咁令到我哋同业呢都系摸不着头脑，咁所以有好多同业都选择先行离场，再睇下个疫情嘅发展或者政府嘅取态，再决定咯。 即系所谓先行离场，系呢段时间暂时唔开铺住，到咗实施翻呢个疫苗通行证24号开始嘅时候，先至开翻铺，系咪咁嘅意思？ 都未必噶，因为24号咧就肯定有疫苗护照啦。咁但系有疫苗护照之下咧，究竟系唔系可以俾业界可以做多晚市做多两小时啊、三小时，定系点啦？疫情嘅走向系点啦？究竟系咪持续都系咁高啊？定系有啲回落？因为始终而家开翻有疫苗护照嚟讲咧，市民都系唔系好敢外出用餐啦。你大家都见到市场咧个人流同车流咧都系减少咗好多好多嘅。咁所以都系24号都未必可以开得翻。 我见你哋有啲调查同有啲评估，话即系呢一波疫情可能导致几多食肆系结业嘅。嗰、那个调查个结果做成点啦？同埋有冇其实睇到边一类型嘅食肆受影响大啲？系咪都系啲中式酒楼咧？ 首当其冲一定系中式酒楼噶啦，因为黄金档期咧，我哋讲紧系农历新年前啦，即系我哋叫冬至打后，一路去到咧正月头呢两个月咧，系中式酒楼嘅超级旺季嚟嘅。咁佢哋有春茗團年啦、開年飯啊等等啦，咁但係正正疫情嘅第五波開始啦，農曆新年前，咁令到好多嘅訂台咧陸陸續續都取消，直到而家啦，咁根本佢哋無法做生意。咁一般呢嗰啲中式酒樓過咗呢一個超級黃金旺季之後呢，就係佢哋嘅淡季啦，即係未來三四五六七月呢，去到中秋節呢之前呢都係淡季。咁呢就所以就算過咗呢個旺季呢，再正常營業啦，喺正常情況下佢哋根本都無法有利潤，係靠後半年嗰啲利潤去支撐前半年呢。咁所以開返嚟講，對佢哋都好大衝擊。咁第二就係一啲特色菜啦，譬如一啲燒肉啊、日本餐啊、等等啊，嗰啲都已經係受到嚴重嘅衝擊啊。跟住到冰室啊、快餐茶餐廳，都見得到呢，因為翻工嘅人都少咗啦，道路上嘅人流都減少咗，咁令到呢啲咁嘅業界咧都受到好大嘅衝擊。 幾多鋪係已經係結業或者暫時停業嘅咧？喺呢一個第五波之下，同埋譬如暫時停業嗰啲先計啦，唔係完全執笠嘅嗰啲，係咪嗰啲員工都係放緊冇薪假嘅？ 先講暫停營業先啦，暫停營業我諗暫時手頭上資料咧都超過800間噶啦，即係結業咧都有一二百間噶啦，咁即係加埋都過千間。咁至於暫停營業嘅同業咧，嗰啲員工咧都有幾，我了解咧都有幾樣嘅安排嘅。有啲咧就先放咗大假先啦，譬如佢嘅年假大假，可能係今年都，譬如可能7日、14日嗰啲年假大假咧，先安排去放咗先啦。有啲放曬啦，都即係因為冇年假大假咧，就可能都要安排無薪假。咁都係呢兩種嘅可能咯。 頭先你話睇咗月埋24號啦，疫苗通行證會唔會有啲放寬食肆嘅限制？例如譬如晚市有翻去到8点啊，咁係咪都會約政府去傾啦？同埋防疫抗疫基金方面，你哋係咪都有啲建議？啱啱第五輪就有個對食肆嘅資助上限去到25万嘅，呢、這個你哋點睇咧？ 首先感謝政府第五輪嘅資助啦，但係第五輪嘅資助咧都係 對我哋嘅業界嚟講咧，都係杯水車薪啦。因為最高都係25萬，最少5萬啦。咁其實都絕大部分嘅同業都係唔能夠支撐到嘅。至於第六輪咧，我哋都發咗公開信俾特首同財政司司長啦。我哋期望咧第六輪嘅援助基金咧係仿照咧第二輪嘅基金咧，即係最低是25萬，最高220萬分五等級制咧，去支援我哋同業啦。另外都希望爭取咧喺2月底嘅財政預算案咧，有第三輪嘅保就業計劃啦。因為見到前年2020嘅保就業計劃咧，除咗保到企業咧都撐到，唔係撐到企業咧都保到就業嘅，好多申請咗保就業嘅企業咧都係繼續經營啦，當年咁就亦保到員工嘅飯碗啦，咁可以捱到去。最近一波啦，咁一波即係來勢匆匆啦，咁同埋都嚟得好急好慢，咁希望財政司長咧可以睇到我哋嗰個情況啦，咁都可以推出保就業計劃啦。咁、 okay. 另外就都希望咧可以爭取呢個8%貸款計劃咧，就補額咧增加到1200萬啦，讓我哋嘅同業或者全香港嘅中小微企咧都可以按佢原本嗰個600萬上限咧增加到1200萬咧，令到佢有現金流嘅補充咧能夠支撐企業啊。 嗯，好，唔該曬徐文偉講到食肆喺疫情之下嘅影響啦，啲又執笠啦，啲就係暫停營業嘅，咁佢都話有啲都係持觀望態度，睇下疫苗通行證喺24號推咗之後，成個即係飲食界嘅情況係點啊？徐文偉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嚟嘅，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過咗聖誕，又到新年。过了农历新年，又到情人节，你有没有好像发觉各大商场店铺这几个月来都长期减价推销呢？而你又有没有好像我这样一样买了一堆减价货回家？面对快要爆满的衣柜、橱柜、杂物柜，你又有没有后悔自己太冲动购物？如果有的话，以下介绍的这本书《冲动购物日记》你一定会读得好有共鸣。 作者陆岛茂是东京大学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同时是旅居法国的当代日本作家。他有不少畅销著作，包括《想要买马车》《巴黎时间旅行》等。而这本《冲动购物日记》贯彻了他的幽默不风，令人读后会心微笑。 书中陆岛茂列举了他冲动消费的清单，这些物品有些听起上来相当寻常，包括太阳眼镜、擦顺刀、碎纸机、书架、电脑等等。有些呢听起上来就不太寻常了，例如小腿肚暖风机、体脂肪机、腹肌训练器、便宜旅游套装行程等等。 无论用品寻常与否，作者写落嚟嘅却系一幕又一幕，因为唔同原因而嚟嘅冲动购物过程。原因可能系无孔不入嘅广告，可能系家人嘅推介，亦都可能系自我嘅虚荣心。买落嚟嘅嘢，有啲好用到一用再用，有啲就系立即束之高阁。 然而，若果你以为《冲动购物日记》呢本书系为咗批判消费主义嘅话，咁样可能要令你失望了。作者写到，只有透过书写购物日记才能让人明白。简单来说，这就像小朋友在玩具店买东西一样快乐，也像一个工匠，就算东西不是自己制作，也喜欢把已经做好的东西放在身边，让它跟随自己。拥有一件朝思暮想的物品，就是拥有了自己的宇宙。换言之，名副其实，这本是一本由冲动购物者写成的日记，而且写得非常诚实。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冲动购物日记》，作者陆岛茂，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但有關於檢測容量方面，政府都說希望可以再提升多一點整個檢測量。香港來說早前就是說會重啟火眼實驗室，咁啊，好快今個月咧就會係落成啦，喺馬鞍山體育館嗰度係設置嘅。聽日正式啟用嘅呢個火眼實驗室咧，成個情況都請一位嘅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旭，早晨。 兩位主持好。 早晨，早晨，阿蘇樂文喺度啊，我係早晨。 早晨， 早晨，阿胡定旭，想問一下咧，佢聽日開始呢個喺馬鞍山體育館嘅火眼實驗室啦，而家呢一個實驗室如果開咗嘅話，喺成個測試量上面，無論即係講緊單管嘅測試咧，或者混氧測試咧，係可以每日做到幾多嘅？ 我哋單管會可以做到100,000個單管嘅，咁如果用三合一咧，就會可以做300,000個測試嘅。即系将香港个通量系增加咗都不少。 呢、這个就去到最尽嘅咯，呢、這个定系都涉及唔同嘅其他嘅资源咧，譬如一啲人手上面啊等等嘅咧。 這个我哋都配备好晒啦，我哋喺我哋集团公司嘅深圳咧，都系调派咗接近200人过嚟帮手实验室里边系在做嘢嘅。咁喺香港其他嘅部门都调咗接近都是100-200人嚟呢、這个放喺实验室嚟运作嘅。 即系佢哋全部都系做开嘅，喺实验室嗰度做开嘅，系嘛？ 系啦，冇错冇错。 如果即系再进一步咧，系咪可以再提升呢一个300,000嘅混氧测试嘅测试量嘅咧？有冇得再提升咧？其实有空间嘅。 其实系可以嘅，因为最紧要系呢个空间啦。咁空间即系放喺实验室，由上个礼拜一开始搭建咧到。今晚凌晨咧就可以運作，咁七日咧可以起到實驗室出嚟，一個 P2 實驗室實在唔易啦。咁當然我哋可以，我哋仲有第二套、第三套房間實驗室係可以嚟緊香港嘅。咁啊，最重要都係人，因為實在咧香港喺實驗室裏邊做嘅人真係咁多，已經用到好盡嘅。譬如兩年前一日做幾萬，到而家做幾十萬，已經係每個承辦商已經係做到臨界點。咁所以需要中央派人嚟帮助我哋喺实验室里边系支撑我哋嘅。 不过就算实验室嘅量啦，或者上限用可以多咗啦，不过而家其中一个樽颈位都话系可能系啲采样嘅人嗰度够唔够？呢、這个你哋有冇即系呢方面有冇再多啲？ 都继续喺度做噶啦。咁而家我哋譬如话搵啲护士嘅学生啊，咁或者搵啲其他方面嘅人接受一啲培訓之後嚟做採樣，咁大家目前佢你睇排隊最大嘅問題咧，都係可能個點不夠。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土瓜灣有50,000人需要做測試，佢哋得一個檢測中心，50,000人喺曬個裏邊，咁你排隊咯。但如果個點個附近或者個區係多啲多10-8個所謂臨時檢測中心，咁可以分流咗一部分嘅人去嗰度咧，咁變咗咧，我覺得嗰、那個排隊就會咁好似目前呢個情況咁樣樣。咁至於採樣嘅人，目前如果要做而家呢個量刑，我哋覺得我哋揾到足夠嘅人嚟做呢樣嘢嘅。 我見到你係咪喺訪問嗰度都提到話，希望內地派1,000人嚟香港協助，係做邊一方面嘅工作咧？係喺檢測 呢個流程入邊。我覺得如果我哋將香港由而家量，可能即係因為你呢個動態清零，你最緊要咧就係真係同呢個病毒鬥快，一發現有邊個源頭咧，馬上就喺嗰度係做一個封區好，點樣好比較大規模啲，又大封到細。咁變咗咧，就你係需要好多人。咁譬如我哋估計啦，我唔知即係呢個即係我啲專家解釋，可能如果以今時今日每日確診嘅，你可能你講緊每日你可能需要係咪300,000個測試咧？咁但係香港實在而家就算加埋呢個火眼實驗室單管300,000，你做三合一每日都做100,000，咁你可能仲要將呢個量係再乘多2-3倍上去。咁譬如我點解話1,000人咧？就如果我有兩套火眼實驗室咧，係嚟緊香港噶啦。如果我將呢兩套火眼實驗室再搭建上嚟咧，我係需要人。咁我哋估計大概需要多1,000人喺實驗室裏面工作嘅。 我想問胡鼎旭，就係喺就算係訪問實驗室啦，因為過往呢段時間嗰個檢測量有個壓力咧，變咗有啲人做咗檢測，可能都要隔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先知道結果。而家話訪問實驗室出現咗之後，會唔會都可以減少呢個情況咧？另外，我想知啦，混氧測試咧，亦都有啲即係唔同嘅意見提到，反而可能令到時間長咗，因為就算你測到陽性嘅，你再做復檢啊，因為究竟揾翻嗰譬如十分一嘅混氧，究竟係嚟自邊個樣本咧？咁會唔會仲花費更多時間啊？咁？ 科學上咧就係唔會嘅嗱，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你有一百個樣本，咁你做一百次啦。但你裝嘅時候，譬如你當五合一，你做咗二十次就做啦。咁譬如二十次裏邊，譬如有十個樣本裏邊係陽性嘅，咁你將嗰十個樣本嗰十次貼裏邊每個嘅五個咧攞出嚟，咁始終都係少過原先嗰百個嘅。咁當然啦，有一個。學説講法就係，如果一個好多人係即係嗰個區啊，好多高風險嘅，可能我哋唔會做到咁多啦，可能做三合一啊等等。咁呢個其實係國內國家衛健委上個月出咗一個文咧，就係可以去做到二十合一添。咁當然你要睇下你做邊種，即係大規模啲嘅篩查啊，定係你好小規模咁去到最後要揾出嗰啲大病毒者咁。這個三合一、五合一其實國際都很通常運用的了。 嗯，但一般譬如普通市民去即檢測啦，會不會都說是去到二十合一的那個情況？ 因為我們全香港我想現在目前都大概最多是三合一的而已。 OK OK咁我想另外，因為而家有啲嘅消息都話政府可能考慮緊實施一啲中型或者小區嘅即係封閉嘅檢測，可能將十八區拆細去做一個嘅封區強檢嘅。而家多咗火眼實驗室，係應唔應付到呢一類大規模以區計嘅封區檢測咧？ 我諗都未夠嘅，即係當然睇個區幾大幾細啦。譬如你話一個。太古城定係一個，譬如葵涌上次嗰十六棟樓，即係我諗睇個區係幾大幾細啦。咁所以而家目前咧，我覺得就算連埋而家放下實驗室，我而家目前只可以應付到佢每日而家我哋所謂 RTD， 即係圍封座大廈啊，同埋每日嗰啲強制檢測嘅量，其實真係我同其他嘅承辦商都傾過，我哋真係已經係七十一嘅啦，廿四小時不停咁做。但是如果真的要做一些比较再大规模啲，我想真的需要中央支援香港的。 嗯，差几多呢？其实个量上面，我想知道，因为大家市民都想知道，就算有咗放眼实验室，仲要做几多先可以做到呢一类？ 我想可能要将放眼实验室成多两三倍先至够噶啦。 嗯嗯嗯。另外，成日都有啲意见。 多两实验室先至够。 OK， 兩三倍實驗室。另外，大家成日都會問啊，喺檢測站仲有冇容量？譬如延長一啲服務時間咧，你同唔同意呢一個做法？定係延長咗根本後面背後要做檢測嗰啲嘅後勤化驗人員都唔夠咧？又 我諗延長時間呢啲都係可以嘅。我覺得咧最緊要係開多幾個點啦。即係譬如咁講，譬如土瓜灣呢一區有五萬需要檢測。但五萬人跑曬一個檢測中心，那個排隊就好長啦。但如果喺附近開多幾個臨時檢測中心、檢測站，咁等好多人咧可以去就近嘅臨時檢測站，咁就可以將呢、這個隊咧係減低好多嘅。咁而家政府都做緊嘅，咁我相信已經係陸陸續續喺不斷嘅區需要嘅區嚟開多好多呢啲流動實驗流動檢測點嘅。 嗯 ，OK， 好，唔该晒胡鼎旭，多谢你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听日啊启用嘅喺马鞍山体育馆嘅一个火眼实验室嘅胡鼎旭咧就系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